专门用花制作的这个鲜花隧道，可以穿过这个鲜花隧道，还有一些就是鸟类的生态区间，还有很多就是以鸟类为形象做的一些雕塑啊等等，大家在骑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。 就是骑行的过程当中会路过的一些景区。 对对对对，感觉会感觉到和鸟类和一些候鸟能够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感觉。 这个铁轨自行车呢，其实隧道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， 没错， 对吧？它每个隧道会打造成不同的主题。我曾经就骑过一次，是把它打造成了江南夜店的感觉。 哇哦，哎，说这个怎么打造？很难打造吗？ 音乐很重要，灯光很重要，那种非常炫彩， 没错。 音乐是记得是当时的是 Side 的 Gentleman，很有感觉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很不错的啊。 是。 那刚刚提到这个自行车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太平坦呢？会不会很没有意思呢？ 其实远处看的话，这个路径哈，整体是非常非常平坦的。但其实呢，它是有一个非常缓的这种小坡。所以在上坡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腿会有点酸哈。但是相反，如果在下坡的话，会很 爽。 对，很爽的。对。 上坡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，前面的车如果离您太近的话，还是要踩刹车。 是的。 那刚也提到中途有休息的地方是吧？ 对。那因为4公里的这个区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哈。那有的人可能会骑着骑着感觉有点累的话，可以在中间的这个休息的一个场所进行休息，临时停一下车，喝杯茶呀什么的都可以的。那其实如果你不想休息的话，也可以就是经过。就可以， 就不要停在这停。 对对，不用在这里停，可以自由选择。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在这里停一下，然后感受一下周边的风光，慢悠悠的。对， 是旅行。你如果奋力骑行的话呢？估计真的是10分钟就结束了。 没错，大家如果其实一般男生都喜欢奋力去骑这个自行车嘛。那在后面我还会给大家介绍有这个可以让你奋力骑的一个区间。 是吗？好的啊，那我们就慢慢期待一下。刚刚提到了中途有休息的地方。其实旅行也是这样的，有人是喜欢这种歇歇走一走，歇歇走一走啊。有的人是我定的地点在 A， 那我就咻，我就直接要到去。去 A 地方是哪一种？ 我是比较自由的吧，如果时间非常紧迫的话，可能会直接到达目的地，如果时间非常充裕的话，可能在休息站啊歇一歇啊，喝杯茶，吃点东西。 目的性是比较明确的。 对对，朴主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？ 我应该是直接到达目的地的类型吧。 是。 可能这个男孩子都是这样的。 对对对对，先达到目的再说哈。 对对对，这都是个人的一些旅行的喜好。 是， 对吧？ 可能各自的这个旅行的风格或者旅行喜欢的一个类型都不一样哈。但是在非常就是体力上非常累的时候，还是歇一歇， 对， 再去旅行是比较好的。 没错。那刚刚也提到啊，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啊。但走走停停的时候又少不了拍照了。 对对。 我记得以前也聊过拍照这件事儿。 是因为旅行必不可少的是拍照嘛。然后我刚才说的在这个休息的那个区间，还有用这个火车模型来给这个游客们做的拍照区。对，所以可以在这里拍照。 所以也是一个拍照的一个小 tip。 而且这里很有特点的是，因为我们在游乐场玩一些过山车的时候，在最惊险的地方会有给你提供一些拍照服务嘛，这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。 就是抓住你最恐怖的那个表情。 对对对，这里是自己可以就是摆一些 pose， 然后他们给照，照完之后你觉得满意的话也可以去买。 那丽华的经典 pose 是什么呢？比心吗？比心。 我从来不会比心的。 对吧？ 我。